像温柔野兽，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舍不得挥挥手， 我是雨不成，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， 浪漫没天分，反应又迟钝，不够精神，话叫做颜色，但很矛盾，喜欢你的笨， 微笑在 百合也有春天，是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在1982年创作的歌曲。下面我们来欣赏孟庭苇翻唱的版本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每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？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你手中的线，我努力的牵，感情若是断了线，就像风筝追不回。你若真想飞，我也能了解，只想问一句，你这样漂浮是为了谁？你转身那瞬间，我才突然发现，我一颗红心将去面对多少无情的黑夜。再爱我一回，在我们最后一夜，当爱情还有余味，再爱我一回， 就能无怨无悔。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杰的歌曲再爱我一回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陈慧琳在2005年推出的歌穿越时空遇见你。 吹动的记忆是不是见过你，我为什么心里有强烈的感应，还来不及犹豫就已经爱上你，我不该拥抱你怕伤了谁的心， 原来挡不住想爱。 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《迷迭香》，2006年推出，这是一首爵士风格的迷人歌曲。作词人方文山以迷迭香的香味来形容女性的魅力。稍后在千千阙歌的下一时段，我们将继续分享的歌曲有张信哲《爱就一个字》、顺子《星星》、张学友《秋意浓》、辛晓琪《不如这样吧》、林忆莲《伤痕》。我是云云，下一时段和你继续分享好歌。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，性感的无可救药，想象不到如此心跳，你的一切都想要。 习惯表

同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老歌，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《吻别》当中。 秋意浓，离人心上秋意浓，一杯酒，情绪万种。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不怕相思苦，只怕你伤痛。愿只愿人在风，青山都不由我。啊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。无处说离愁，天会一无秋风，叹一声黯然沉默。不能说热泪的话都不你，永远记得你曾经为我这样的哭过。啊，不怕相思苦，只怕你伤痛。愿只愿人在风，山都富有我。啊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。无处说离愁，